然后转念一想，哎，这首歌年头也不短了，2003年，好像是《看我72遍》专辑当中说爱你，已经是15年前的歌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这首歌有那么老。转念蔡依林说爱你，你好，我是戴毅，请忽略我的浓重的鼻音哈。这里是周二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 I hide now, just feels that I'm ruined, cause I'm ruined. Is it late enough for you to come and stay over? Cause we're free to love, so tease me.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Tonight.Is it loud enough? Cause my body is calling for you, calling for you. I need someone to do the things that I do. I'm here now, energy's taking control. I'm speeding up, my heart beats dancing alone.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不用等到 tonight， 在下午的3点钟的时候来一首电音，会不会让你把音量不自觉调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周二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Kevin Harris 和 Sam Smith 带来这首 Promises， 我觉得应该是听到之后就属于那种摇头然后跟着律动停不下来的一首电音。如果说之前你对于 Sam Smith 的印象还总是停留在他唱一些很情绪很低落很悲伤的歌这样一种印象当中的话，可能用刚刚这首 Promises 来给他一个重新新的定位，正好是一个好时机。而且这样的一种新感觉呢，可能让你有一种想法，想要去买一张他的演唱会门票。而且不用走太远，在北京就可以看一场 Sam Smith 演唱会，就在今年的10月份，在北京最好的季节当中。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 漂流已久，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乐和哀愁今生不能由我 停停走走，孤独依旧，我希望你能靠在我的胸口，却不愿死心得到你的温柔，人群之中装作冷漠，我这边换你和难分难舍，和谁在为我守望，我和我追逐的梦擦肩而过，永远也不能重逢，我和我追逐的梦 说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跟我们自身的梦想都属于擦肩而过的状态，但只要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为了追逐梦想而努力过奋斗过就够了。 Andy 刘德华，我和我追逐的梦在华语歌坛和影坛当中，他真的是一个劳模级别的歌手演员，可能音乐电影呢是他用一生为之奋斗追逐的梦想，所以在那个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跟他可能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两条永远无法相遇的平行线。但是呢，在为人父母这一点上，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父亲，也要在为孩子开学的学期的早晨早起送女儿去上学。但据说呢，他本人很开心，因为早晨送女儿上学的时候伪装的恰到好处，没有被人认出来，他就是 Andy 刘德华。接下来听歌 A Thousand Years。 Heart beats fast color

影音联动也改变了传统音乐创作方式。音乐人李荣浩就发现，给影视剧创作歌曲和自己写专辑的感觉大不相同。给影视剧创作的时候，有一种命题作文的感觉，先看粗剪片段，再和导演聊内容。创作的时候也会一直想，这首歌会出现在什么地方，编曲要怎样走，才会给观众相应的感觉。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欢迎在周二下午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确实，在《西红柿首富》那部电影当中，当我看到了王力宏跨界出演的时候，还唱了那样一首歌《不可能错过你》，当时就想第二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要把他这首老歌找来跟大家播放。所以我相信近期很多人去 KTV 的时候也会要唱王力宏那首《不可能错过你》，但现在我要跟你一起来分享他的新歌。戏迷朋友，玩游戏的朋友们应该会比较熟悉 Crossfire。 除了你俩之外我竟然活下来，浑身伤痕累累，证明我的存在，大家都在研究我怎么做到了这个，但原因很简单，我是命中注定的 winner。 当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伤害伤害都是最珍贵的教训，教训跌倒后自己爬是唯一赢的方式，杀不死我是我更强大，固然是真的，我只好承认自己是命中注定的 winner。 当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之外我竟然活下来，浑身伤痕累累，证明我的存在，大家都在研究我怎么做到了这个，但原因很简单，我是命中注定的 winner。 当我穿越你的 crossfire， 喜欢玩游戏的朋友可能会在一款网游当中会遇到这首主题歌 Crossfire， 来自王力宏。今天早些时候呢，王力宏来了一场福利直播，在直播当中他介绍了网友，向网友当中介绍了他的好友家人，也包括了饰演无问西东长官 Russell 王，还有很久未曾露面的王立德王立凯两兄弟。 我想今天这场直播应该是为了庆祝王力宏的微博粉丝突破了6000万，所以我想这样一场直播也是来得很突然，但确实是让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直播或者在视频当中见到过王力宏的听友们粉丝们还是很意外的。哎，想一下今天到现在3:37好像带来的歌曲当中有几位哈，都是近期要开演唱会的，比方说 Sam Smith 10月份回来北京，然后9月22号也要现场的莫文蔚，以及王力宏他的《龙的传人》演唱会也将会在3周之后呢，在兰州率先的开启。所以可以想一下，近期那么你想去看的演唱会的歌手，想去看演唱会，可以来交流一下，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听，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辨识也是熟悉的嗓音 GG 梁咏琪，某年仲夏。因为我对这首歌的歌词不是很熟，所以我查了一下，打开歌词用眼来的第一句说，阳光雨沙突于脚下，喜暗中追忆某夏。就是在夏天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应该停下某一个时刻的脚步，有那么片刻的时间回忆一下刚刚过去的夏天，然后跟夏天说拜拜，一路走好。好了，3:46，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周二的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稍后4:00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可以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